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9集，囚禁一。 沈庙，嗯，没错。 苏明峰有些诧异谢晋行的态度，忽而想起了什么，促狭地笑道：“ 啊，那不就是你上回在校园场上救美的姑娘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是有几分胆量，也并不太丑。魏谦这小子，分明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 他见谢景行陷入沉思，不由惊道：“ 喂，你可不会真的看上那姑娘了吧？” 谢锦行嗤笑一声，凉凉地扫了一眼苏明峰。 你很闲？我当然闲。 苏明峰皱了皱眉。 我如今重病在身，又不能上朝，整日在府上招猫逗狗。你近来也不常露面，与那叫高阳的大夫走得很近。你是不是瞒着我些事情啊？ 若说小时候的友谊匪浅，可是越是长大，谢景行就变得越神秘。在对苏家一事上虽然给予提醒，可对于谢景行，有时候苏明峰都觉得一无所知。谢景行丢了一个果子给他， 吃你的吧。 显然是不打算继续这个话头了。苏明峰目光闪了闪，唇角溢出一丝苦笑，倒也没说什么。在沈家接了魏家的庚帖不久后，沈婉云也让香兰将沈贵请到了彩云院。自从因为沈清的事情，沈贵和沈婉云之间便生了嫌隙，两人也不怎么说话，这些日子以来更是关系如寒冰般冷漠。这一回还是沈婉云主动服的软。香兰和彩菊齐齐向进来的沈贵请了安，沈婉云坐在桌前，目光有些忧郁。 你这又怎么了？ 沈贵的语气还很生硬，当初因为沈清，沈婉云痛骂他无情无义，终究让沈贵心中不悦极了。他虽然欣赏沈婉云能够将里里外外的事情打点得不错，却不是一个心怀宽广之人，更何况被自己的妻子如泼妇般指着鼻子骂。 老爷来了。 沈婉云被懒地瞧了他一眼，脸色十分憔悴。他自来都是精明而意气风发的，何曾有这般的模样？沈贵见此情景，心肠倒是软了三分。知晓沈婉云疼爱沈清，这些日子因为沈清操持了不少心思。到底是夫妻啊，脸面还是要给的，便对着香兰和彩菊呵斥道： 夫人怎么如此憔悴？你们是怎么照料主子的？ 沈婉云也听出了沈贵语气中的缓和，心中一喜，便越发地抚着额头服软。 不关他们的事，是我自己操心青儿，这些日子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心中难过极了。 青儿的事情既然已出，多想无益，你还是早些将自己的身子养好，府中还需要你来掌家。 沈贵看了一眼沈婉云，之前是沈婉云掌家，他自然有许多便利的地方，中宫的银子拿去送礼，账目上沈婉云也能做得挑不出错来。如今沈婉云要照顾沈清，陈若秋暂时代替着掌家之权，自然的形势不如往日方便了。而那些便宜尽数被三房占了去，沈贵心中也不痛快。沈婉云咬了咬牙，沈贵一心只为自己的官途，倒一点都不关心沈清。他道： 我也是这般想的，只是青儿如今这身子离不开人，我又不放心。 所以将她嫁到皇家就好了吗？ 沈贵提起此事，方才缓和的语气又生硬了起来。 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，青儿如今这样子，找户好人家嫁了才对，皇家家大业大，青儿过去就是正房，你偏偏不答应。 沈婉云心中冷笑，沈贵作为父亲可 可真算是无情无义了。黄德兴那样的人，也偏偏沈贵能够说出好人家这样的话来。虽然早就知道枕边人是个利益为上的梁博人，如今想想，任婉云还是有些不寒而栗。不过此刻却非他想这些的时候，他抹了抹眼睛说道， 老爷说的不错，原先是我想差了，是我整日在后宅中见不得这些大事，老爷挑的人家自然是顶好的，我原先不愿意青儿嫁过去，现在却觉得这对青儿来说未尝不是好事。 沈贵先是一愣，随即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 你答应了？ 任婉云将沈清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呢？要知道黄德兴可是好南风的呀。 是。 任婉云面上浮起哀戚之色， 青儿这模样，事后还有哪个好人家肯要的？我思来想去，唯觉得黄家不错，至少嫁过去青儿不会缺衣少食，如果他过得实在不好，那也是他的命。 说罢扯着袖子掩面低声哭泣起来。看到任婉云这样，沈贵的一颗心倒是放了下来，有些相信任婉云的说辞了。如今沈清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，而黄家不过是需要一个贵门的嫡女来坐上黄少夫人这个位置，以蒙蔽世人的眼睛。沈清嫁给黄德兴，一生衣食无忧，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虽然身为女人，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得到情这一世上的圆满，可是出了那种事，谁还会要她呢？思及此，沈贵叹了一口气，走到任婉云身边，拍了拍她的背，安慰道， 你想通了便好，青儿总归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会害她的。黄大人与我有些交情，我会让她照顾着青儿，青儿嫁过去啊，断不至于受委屈。 任婉云心中为沈贵冠冕堂皇的说辞而觉得鄙夷，面上却露出一抹依赖的神情。 那就烦请老爷与黄大人提上一句，让黄家遣人来交换更帖。 这么快？ 沈贵有些吃惊， 青儿如今这副模样，哪里还拖得？ 任婉云叹息一声， 拖得越久，怕是会被人发现端倪。毕竟青儿许久都未曾外出过，嫁到黄家，至少还能遮掩几分。况且， 他抚了抚胸口， 夜长梦多，自从青儿出事后，我总是很怕。 瞧见他这副心悸的模样，沈贵沉吟一下说道， 你说的也有理，青儿的事情不能拖，如此我今日便给黄大人写信提起此事，若是交换了更帖，商量日子也不是不可以。 一切都仰仗老爷了。 沈婉云温顺地说道。沈贵又交代了几句话，这才满意的离去。今日任婉云低眉顺眼，又是认错又是照他说的做，让他心中舒畅了不少，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，步子都似乎有些春风得意了。待沈贵离开彩云院，香兰将外头的门掩上，这才恍然道， 夫人，这件事瞒着老爷真的好吗？ 沈婉云让沈贵以为沈清真的愿意嫁给黄德兴，却没有告诉他让沈清和沈妙姐妹议嫁的打算。如此一来，沈清嫁的便是真正的良人魏谦，而沈妙嫁的便是那荒淫无度的断袖黄德兴。这件事自然不能让沈贵知道，无论结局是什么，沈贵这样的人，但凡可能牵扯到他的一点仕途，他都不会铤而走险。而任婉云却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迈入火坑。 自然要瞒着他，他这般没良心，想拿我的青儿换前程， 也不问问我愿不愿意。 沈婉云冷笑一声，丈夫的冷漠，女儿的出世，已经让她这段时间生出老态，似乎是一夜之间皱眉都添了几根，而原先慈眉善目的面上只剩下阴毒的神情。 哼，这事要万无一失，就算日后她发现也来不及了。 可这样会不会对二小姐不利啊？ 采菊问道。 就算议价成了，可知道真相的皇家和魏家如何甘心？ 放心， 沈婉云捏着手中的镇纸， 皇家要的不过是一个名头，哪个都一样。至于魏家，若是他们敢出声，我便告他们魏家奸污清白民女，总归有法子让他们说不出话的。况且， 他的面目瞬间变得狰狞， 我的亲儿哪里不好？难不成还比不过沈庙那个小贱人？换了我的亲儿，是他们魏家的福气。 一说到沈庙，沈婉云就恨得全身发抖。香兰和采菊顿时沉默地低下头，不敢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沈婉云的声音响起：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让两门亲事赶紧成了才行，要赶在大哥大嫂回京之前。 大老爷得年关才回京，还有几个月呢。 香兰上前一步提醒道： 反而是那五小姐性子太过不逊，若是被她知道私自定了亲，只怕要大闹几场，说不定还会趁着夜里逃出沈府，那时可怎么办？ 逃？ 沈婉云恶狠狠地说道： 也要看她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如今她不是被关在祠堂里禁足吗？从今日起，就将那祠堂给我锁上。 竟是要活生生地将沈庙关起来。香兰和采菊一惊，双双低下头去。过去的沈府中虽然打压沈庙，但那都是做的面上一点也瞧不出来的，细水长流的。这还是第一回对沈庙用了这等雷霆手段，几乎是毫无顾忌地撕破脸了。 哼，那个小贱人花样多得很，只有锁起来，届时到了时间，一杯酒送上轿子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皇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好好调教几日，看他也就乖了。 沈婉云话中的恶毒之意不加掩饰。 实在不行，还有个亲王殿下呢。 他得意地笑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